第74回，长庚传报魔头狠，行者施为变化能。情欲原因总一般，有情有欲自如然。沙门修炼纷纷事，断欲忘情即是禅。须着意要心间，一尘不染越当天。行功进步修教错，行满功完大觉仙。话表三藏师徒们打开欲网，跳出秦关，放马西行。走多时，又是夏尽秋初，心凉透体。但见那急雨收残暑，梧桐一夜惊。莺飞沙尽晚，琼雨月华明。黄葵开映露，红鹩遍沙汀。蒲柳仙灵落，寒蝉映绿明。三藏正然行处，忽见一座高山，风插碧空，真个是魔星爱日。长老心中害怕，叫悟空道：“ 你看前面这山十分高耸，但不知有路通行否？” 行者笑道：“ 师傅说哪里话，自古道山高自有客行路，水深自有渡船人，岂无通达之理，可放心前去。” 长老闻言喜笑花生，扬鞭策马而进，径上高岩。行不数里，见一老者，鬓蓬松，白发飘骚，西西朗，银丝摆动，项挂一串熟珠子，手持拐杖，现龙头，远远的立在那山坡上高呼：“ 西晋的长老，且暂住华流，锦都玉乐。这山上有一伙妖魔，吃尽了阎浮世上人，不可前进。” 三藏闻言大惊失色，一是马的足下不平，二是做个雕鞍不稳，扑的跌下马来，正错不动，睡在草里哼里。行者近前搀起道：“ 莫怕莫怕，有我哩。” 长老道：“ 你听那高岩上老者报道，这山上有伙妖魔，吃尽阎浮世上人，谁敢去问他一个真实端地？” 行者道：“ 你且坐地，等我去问他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你的相貌丑陋，言语粗俗，怕冲撞了他，问不出个实信。” 行者笑道：“ 我变个近些的去问他。” 三藏道：“ 你是变了我看。” 好大圣捻着诀摇身一变，变做个干干净净的小和尚，真个是目秀眉清，头圆脸正，行动有斯文之气象，开口无俗类之言辞，抖一抖皂巾之多，拽步上前，同唐僧道：“ 师父，我可变得好吗？” 三藏见了大喜道：“ 变得好。” 八戒道：“ 怎么不好？只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，老猪就滚上二三年，也变不得这等俊俏。” 好大圣躲离了他们，径直近前，对那老者躬身道：“ 老公公，贫僧问讯了。” 那老儿见他生得俊雅，年少身轻，待答不答的还了他个礼，用手摸着他头，笑嘻嘻问道：“ 小和尚，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我们是东土大唐来的，带上西天拜佛求经，事到此间，闻得公公报道有妖怪，我师父胆小怕惧，着我来问一声，端地是甚妖怪，敢这般短路，凡公公细说与我知之，我好把他贬谢起身。” 那老儿笑道：“ 你这小和尚年幼，不知好歹，言不帮衬。那妖魔神通广大的紧，怎敢就说贬谢他起身？行者笑道： 据你之言，似有护他之意，必定与他有亲，或是紧邻戚友，不然怎么长他的威志，兴他的节盖，不敢倾心吐胆说他个来历。 公公点头笑道： 这和尚倒会弄嘴，想是跟你师父游方到处学些法术，或者会欺负王良，与人家镇宅相携，你不曾撞见十分很怪哩。 行者道： 神得很。 公公道： 那妖精一封书到灵山，500阿罗都来迎接，一直捡上天宫，11个大妖个个相亲，四海龙曾与他为友，8仙洞常与他作会，10弟阎君以兄弟相称，设令城隍以宾朋相爱。 大圣闻言忍不住哈哈大笑，用手扯着老者道： 不要说，不要说，那妖精与我后生小厮为兄弟朋友，也不见十分高坐，若知是我小和尚来啊，他连夜就搬起身去了。 公公道： 你这小和尚胡说，不当人子，哪个神圣是你的后生小厮？ 行者笑道： 实不瞒你说，我小和尚祖居敖来国花果山水帘洞，姓孙，名悟空，当年也曾做过妖精，干过大事，曾因会众魔多饮了几杯酒睡着，梦中见二人将披钩我到阴司，一时怒发，将金箍棒打伤鬼判，胡到阎王，几乎掀翻了森罗殿，吓得那掌案的判官拿纸使阎王签名画字，叫我饶他打，情愿以我做后生小厮。 那公公闻说道： 阿弥陀佛，这小和尚说了这过头话，莫想再长得大了。 行者道： 官儿，似我这般大也够了。 公公道： 你年几岁了？ 行者道： 你猜猜看。 老者道： 有7、8岁罢了。 行者笑道： 有10000个7、8岁，我把旧嘴脸拿出来你看看，你即莫怪。 公公道： 怎么又有个嘴脸？ 行者道： 我小和尚有72副嘴脸哩。 那公公不识窍，只管问他，他就把脸抹一抹，即现出本相，龇牙来嘴，两股通红，腰间系一条虎皮裙，手里指一根金箍棒，立在石崖之下，就像个活雷公。那老者见了，吓得面容失色，腿脚酸麻，站不稳，扑的一跌，爬起来又一个笼中。大圣上前道： 老官儿，不要虚惊，我等面恶人善，莫怕莫怕，世间蒙你好意，抱有妖魔，北的有多少怪，一发累你说说，我好谢你。 那老儿战战兢兢，口不能言，又推耳聋，一句不应。行者见他不言，即抽身回坡。长老道： 悟空，你来了，所问如何？ 行者笑道： 不打紧，不打紧，西天有便有个把妖精，只是这里人胆小，把他放在心上，没事没事，有我哩。 长老道： 你可曾问他此处是什么山什么洞，有多少妖怪，哪条路通得雷音？ 八戒道： 师父，莫怪我说，若论赌变化是捉掐捉弄人，我们三五个也不如师兄，若论老实，像师兄就摆一队伍也不如我。 唐僧道：正是正是，你还老实。 八戒道： 他不知怎么钻过头不顾尾的，问了两声不结不尬的就跑回来了，等老猪去问他个实信来。 唐僧道： 悟能，你仔细着。 好呆子把钉耙撒在腰里，整一整造之多，扭扭捏捏奔上山坡，对老者叫道： 公公唱诺了。 那老儿见行者回去方拄着杖正得起来，战战兢兢的要走，忽见八戒欲接钉耙道： 爷爷呀，今夜做的什么噩梦，遇着这伙恶人，为先的那和尚丑变丑，还有三分人相，这个和尚怎么这等个对挺嘴，扑上耳朵，铁片脸，松毛镜像，一分人气儿也没有了。 八戒笑道： 你这老公公不高兴，有些好褒贬人，你是怎么的看我哩？丑变丑，耐看，再停一时就俊了。 那老者见他说出人话来，只得开言问他： 你是哪里来的？ 八戒道： 我是唐僧第二个徒弟，法名叫悟能八戒，才自先问的叫做悟空行者，是我师兄。师父怪他冲撞了公公，不曾问得实信，所以特着我来拜问。此处果是甚山甚洞，洞里果是甚妖精，哪里是西去大路，凡尊一指示指示。 老者道： 可老实吗？ 八戒道： 我平生不敢有一毫虚的。 老者道： 你莫像才来的那个和尚走花弄水的胡缠。 八戒道： 我不像他。 公公拄着杖对八戒说： 此山叫做八百里石驼岭，中间有座石驼洞，洞里有三个魔头。 八戒啐了一声： 你这老儿却也多心，三个妖魔也费心劳力的来报遭信。 公公道： 你不怕吗？ 八戒道： 不瞒你说，这三个妖魔我师兄一棍就打死一个，我一耙就铸死一个，我还有个师弟，他一降妖杖又打死一个，三个都打死，我师父就过去了，有何难哉？ 那老者笑道： 这和尚不知深浅，那三个魔头神通大的紧利，他手下小妖南岭上有五千，北岭上有五千，东路口有一万，西路口有一万，巡哨的有四五千，把门的也有一万，烧火的无数，打柴的也无数，共计有四万七八千，这都是有名字带牌的，专在此吃人。 那呆子闻得此言，战兢兢跑将转来，相近唐僧且不回话，放下耙在那里出宫。行者见了，喝道： 你不回话，且蹲在那里怎的？ 八戒道： 虎出屎来了，如今也不消说，赶早各自顾命去吧。 行者道： 这个呆根，我问信偏不惊恐，你去问就这等慌张失智。 长老道： 端地如何？ 八戒道： 这老儿说此山叫做八百里狮驼山，中间有座狮驼洞，洞里有三个老妖，有四万八千小妖专在那里吃人，若我们洗着他些山边，就是他口里食了，莫想去得。 三藏闻言战兢兢，毛骨悚然，道： 悟空如何是好？ 行者笑道： 师父放心，没大事，想是这里有便有几个妖精，只是这里人胆小，把他就说出许多人许多道，所以自惊自怪，有我力。 八戒道： 哥哥说的是哪里话？我比你不同，我问的是实，绝无虚谬之言。满山满谷都是妖魔，怎生前进？ 行者笑道： 呆子随莲，不要虚惊，若论满山满谷之魔，只教老孙一路棒，半夜打个庆记。 八戒道： 不休不休，莫说大话，那些妖精点毛也得七八日，怎么就打得庆记？ 行者道： 你说怎么打？ 八戒道： 凭你抓倒捆倒，使定身法定倒，也没有这等快的。 行者笑道： 不用什么捉拿捆绑，我把这棍子两头一扯，叫长，就有四十丈长短，晃一晃叫粗，就有八丈为圆粗细，往山南一滚，滚杀五千，山北一滚，滚杀五千，从东往西一滚，只怕四五万压作肉泥烂酱。 八戒道： 哥哥若是这等擀面打，或者二更时也都了了。 沙僧在旁笑道： 师父，有大师兄那样神通，怕他怎的？请上马走啊。 唐僧见他们讲论手段，没奈何，只得宽心上马而走。正行间不见了那报信的老者，沙僧道： 他就是妖怪，故意狐假虎威的来传报，恐唬我们哩。 行者道： 不要忙，等我去看看。 豪大圣跳上高峰，四顾无忌，急转面见半空中有彩霞晃亮，急纵云赶上看时，乃是太白金星，走到身边用手扯住，口口声声只叫他的小名道： 李长庚，李长庚，你好贝兰，有甚话当面来说便好，怎么装作个山林之老，眼样混我？ 金星慌忙施礼道： 大圣，报信来迟，岂勿罪，岂勿罪，这魔头果是神通广大，是要峥嵘，只看你挪移变化，乖巧鸡毛，可便过去，如若怠慢些，其实难去。 行者谢道： 感激感激，果然此处难行，望老星上界与玉帝说声，借些天兵帮助老孙帮助。 金星道： 有有有，你只口信带去，就是十万天兵也是有的。 大圣别了金星，暗落云头，见了三藏道： 是才那个老儿，原来是太白星与我们报信的。 长老合掌道： 徒弟快赶上他，问他哪里另有个路，我们转了去吧。 行者道： 转不得，此山径过有八百里，四周围不知更有多少路里，怎么转得？ 三藏闻言止不住眼中流泪道： 徒弟此次艰难，怎生拜佛？ 行者道： 莫哭莫哭， 一哭便脓包行了。他这报信必有几分虚化，只是要我们着意留心，诚所谓一告者过也。你且下马来坐着。 八戒道：“ 又有甚商议？” 行者道：“ 没甚商议，你且在这里用心保守师傅，沙僧好生看守行李马匹，等老孙先上灵打听打听，看前后共有多少妖怪，拿住一个问他个详细，叫他写个纸接，开个花名，把他老老小小一一查明，吩咐他关了洞门，不许走路，且请师傅静悄悄的过去，方显得老孙手段。” 沙僧之教，仔细仔细。行者笑道：“ 不消嘱咐，我这一去就是东洋大海也荡开路，就是铁果银山也撞透门。” 豪大圣呼哨一声，纵筋斗云跳上高峰，搬腾覆阁，平山观看，那山里静悄无人，呼失声道：“ 错了错了，不该放着金星老儿去了，他原来恐唬我，这里哪有个什么妖精，他就出来挑风玩耍，必定拈枪弄棒，操演武艺，如何没有一个？” 正自家揣度，只听得山背后叮叮当当，哔哔啵啵，梆铃之声，急回头看处，原来是个小妖，前着一杆令字旗，腰间悬着铃子，手里拿着梆子，从北向南而走。仔细看他有一丈二尺的身子，行者暗笑道：“ 他必定是个铺饼，想是宋公文下报帖的，且等我去听他一听，看他说些甚话。” 豪大圣念着诀，念个咒，摇身一变，变作个苍蝇，轻轻飞在他帽子上，侧耳听之。只见那小妖走上大路，敲着梆，摇着铃，口里作念道：“ 我等巡山的，个人是谨慎提防孙行者，他会变苍蝇。” 行者闻言，暗自惊疑道：“ 这次看见我了，若未看见，怎么就知我的名字，又知我会变苍蝇？” 原来那小妖也不曾见他，只是那魔头不知怎么就吩咐他这话，却是个谣言，着他这等胡念。行者不知，反疑他看见，就要取出棒来打他，却又停住，暗想道：“ 曾记得八戒问金星时，他说老妖三个，小妖有四万七八千米，死这小妖再多几万也不打紧，却不知这三个老魔有多大手段，等我问他一问，动手不迟。” 豪大圣，你道他怎么去问？跳下他的帽子来，钉在树头上，让那小妖先行几步，急转身腾拿，也变做个小妖，依照他敲着梆，摇着铃，前着旗，一般衣服，只是比他略长了三五寸，口里也那般念着，赶上前叫道：“ 走路的，等我一等。” 那小妖回头道：“ 你是哪里来的？” 行者道：“ 好人呐，一家人也不认得。” 小妖道：“ 我家没你啊。” 行者道：“ 怎的没我？你认认看。” 小妖道：“ 面生，认不得，认不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 可知道面生，我是烧火的，你会的我少。” 小妖摇头道：“ 没有没有，我们洞里就是烧火的那些兄弟，也没有这个嘴尖的。” 行者暗想道：“ 这个嘴好的变尖了些了。” 低低头，把手捂着嘴揉一揉道：“ 我的嘴不尖啊。” 真个就不尖了。那小妖道：“ 你刚才是个尖嘴，怎么揉一揉就不尖了？疑惑人子，大不好认，不是我一家的，少会少会，可疑 可疑。我家大王家法甚严，烧火的只管烧火，巡山的只管巡山，终不然叫你烧火，又叫你来巡山。行者口乖，就趁过来道：“ 你不知道，大王见我烧的火好，就生我来巡山。” 小妖道：“也罢，我们这巡山的一般有40名，十班共400名，各自年貌，各自名色。大王怕我们乱了班次，不好点卯，一家与我们一个牌为号，你可有牌？”行者只见他那般打扮，那般报事，遂照他的模样变了，因不曾看见他的牌，所以身上没有。豪大圣更不说没有，就满口应承道：“ 我怎么没牌？但只是刚才领的新牌，拿你的出来我看。” 那小妖哪里知这个机阔，即接起衣服，贴身带个金漆牌，穿条绒线时扯与行者看看。行者见那牌背是个威震诸魔的金牌，正面有3个真字，是小钻风。他却心中暗想道：“ 不消说了，但是巡山的必有个疯子追剿。” 便道：“ 你且放下衣走过，等我拿牌你看。” 急转身插下手，将尾巴梢的小毫毛拔下一根，粘他把脚变，即便做个金漆牌，也穿上个绿绒时，上书3个真字，乃怂钻风。拿出来递他看了，小妖大惊道：“我们都叫做个小钻风，偏你又叫做个什么怂钻风？”行者干事找绝，说话合宜，就道：“ 你实不知，大王见我烧的火好，把我升个巡风，又与我个新牌，叫做总巡风，叫我管你这一班40名兄弟也。” 那妖闻言急忙唱诺道：“长官，长官，新点出来的实是面生，言语冲撞，莫怪。”行者还着礼笑道：“ 怪便不怪你，只是一见，见面前却要礼，每人拿出5两来吧。” 小妖道：“ 长官不要忙，待我向南岭头会了我这一班的人，一总打发吧。” 行者道：“ 既如此，我和你同去。” 那小妖真个前走，大圣随后相跟。不数里，忽见一座笔峰。何以谓之笔峰？那山头上长出一条峰来，约有4-5丈高，如笔插在架上一般，故以为名。行者到边前，把尾巴鞠一鞠，跳上去，坐在峰尖上，叫道：“ 钻风，都过来。” 那些小钻风在下面躬身道：“ 长官，伺候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可知大王点我出来之故？” 小妖道：“不知。”行者道：“ 大王要吃唐僧，只怕孙行者神通广大，说他会变化，只恐他变作个小钻风来这里洗着路径打探消息，把我升作总钻风来查看你们这一班可有假的。” 小钻风连声应道：“ 长官，我们俱是真的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既是真的，大王有甚本事，你可晓得？” 小钻风道：“ 我晓得。” 行者道：“ 你晓得，快说来我听。如若说的合着我，便是真的；如若说差了一些，便是假的。我定拿去见大王处置。” 小钻风见他坐在高处弄张弄智，呼呼喝喝的，没奈何，只得实说道：“ 我大王神通广大，本事高强，一口曾吞了10万天兵。 行者闻说，吐出一声道：“ 你是假的。 小三疯慌了道： 长官老爷，我是真的，怎么说是假的？ 行者道： 你既是真的，如何胡说？大王身子能有多大？一口都吞了10万天兵。 小三疯道： 长官原来不知，我大王会变化，要大能称天堂，要小就如菜籽儿。因那年王母娘娘设蟠桃大会，邀请诸仙，他不曾拒简来请。我大王意欲争天，被玉皇差10万天兵来降我大王。是我大王变化法身，张开大口，似城门一般，用力吞将去，唬得10万天兵不敢交锋，关了南天门，故此是一口曾吞10万兵。 行者暗笑道： 若是讲手头之话，老孙也曾干过。 又应声道： 二代王可有何本事？ 小三疯道： 二代王身高3丈，卧蚕眉，丹凤眼，美人生，扁担牙，鼻似蛟龙，若与人争斗，只消一鼻子卷去，就是铁背铜身，也就魂亡魄丧。 行者道： 鼻子卷人的妖精也好拿。 又应声道： 三代王也有几多手段。 小三疯道： 我三代王不是凡间之怪物，名号云城万里鹏，行动时团风运海，镇北图南，随身有一件宝贝，唤作阴阳二气瓶。假若是把人装在瓶中，1时3刻化为江水。 行者听说，心中暗惊道： 妖魔倒也不怕，只是仔细防他皮儿。 又应声道： 三个大王的本事，你倒也说得不差，与我知道的一样，但只是哪个大王要吃唐僧哩？ 小三疯道： 长官，你不知道。 行者喝道： 我比你不知心，因孔儒等不知底细，吩咐我来着实盘问你哩。 小三疯道： 我大代王与二代王久住在狮驼岭狮驼洞，三代王不在这里住，他原住处离此西下有400里远界，那乡有座城，唤作狮驼国。他500年前吃了这城国王及文武官僚，满城大小男女也尽被他吃了干净，因此上夺了他的江山。如今尽是些妖怪，不知是哪一年打听得东土唐朝差一个僧人去西天取经，说那唐僧乃时世修行的好人，有人吃他一块肉就延寿长生不老。只因怕他一个徒弟孙行者十分厉害，自家一个难为，竟来此处与我这两个大王结为兄弟，合意同心打伙捉那唐僧也。 行者闻言，心中大怒道： 这泼谋十分无礼，我保唐僧成正果，他怎么算计要吃我的人？ 恨一声，摇响钢牙，撤出铁棒，跳下高峰，把棍子往小妖头上压了一压，可怜就压得像一个肉坨。自家见了又不忍道： 咦，他倒是个好意，把些家常话都与我说了，我怎么却这一下子就结果了他？也罢也罢，左右是左右。 侯大圣只为师父所禄，没奈何干出这件事来，就把他牌解下，戴在自家腰里，将令子旗填在背上，腰间挂了铃，手里敲着梆子，迎风捻个诀，口里念个咒语，摇身一变，变得就像个小酸风模样，拽回步，径转旧路，寻找洞府，去打探那三个老妖魔的虚实。这正是千般变化美猴王，万样腾拿真本事。闯入深山，依着旧路，正走处，忽听得人喊马嘶之声， 即举目观之，原来是狮驼洞口有万数小妖排列着刀枪剑戟，旗帜精矛。这大圣心中暗喜道：“ 李长庚之言真是不忘，真是不忘。” 原来这摆列的有些路数，250名做一大队伍，他只见有40名杂彩长旗迎风飘舞，就知有1万名人马，却又自揣自夺道：“ 老僧变作小三峰，这一进去，那老魔就问我巡山的话，我必随机答应。倘或一时言语差额，认得我，怎生脱体？就要往外跑时，那火把门的挡住，如何出的门去？要拿洞里妖王，必先除了门前众怪。” 豪大圣想着， 那老魔不曾与我会面，就知我老孙的名头。我且依着我的这个名头，仗着威风说些大话，吓他一下看。果然中途众僧有缘有份，取得经回，这一去只消我几句英雄之言，就吓退那门前若干之怪。假若众僧无缘无份，取不得真经啊，就是纵然说的莲花线，也除不得西方洞外经。 心问口，口问心，思量此计，敲着梆，摇着铃，径直闯到狮驼洞口，早被前迎上小妖挡住道：“ 小三峰来了。” 行者不应，低着头就走。走至2层营里，又被小妖扯住道：“ 小三峰来了。” 行者道：“ 来了。” 众妖道：“你今早寻风去，可曾撞见什么孙行者吗？”行者道：“ 撞见的，正在那里磨扛子里。” 众妖害怕道：“ 他怎么个模样？磨什么扛子？” 行者道：“他蹲在那涧边，还是个开路神，若站起来，好到有10数丈长，手里拿着一条铁棒，就似碗来口粗细的一根大扛子，在那石崖上焯一把水，磨一磨，口里又念着：‘扛子，这一向不曾拿你出来显显神通，这一去就有10万妖精也都替我打死，等我杀死了那3个魔头祭你，他要磨得明了，先打死你门前10000精力。’” 那些小妖闻得此言，一个个心惊胆战，魂飞魄散。 行者又道：“列位，那唐僧的肉也不多几斤，也分不到我处，我们替他顶这个缸怎的？不如我们各自散一散吧。” 众妖都说道：“ 说的是，我们各自逃命去来。 假若是些军民人等服了圣话，就死也不敢走。原来此辈都是些狼虫虎豹、飞禽走兽，呜的一声都轰然而去了。这个倒不像孙大圣几句铺头话，却就如楚歌声吹散了8000兵。 行者暗自喜道：“ 好了，老妖是死了，闻言就走，怎敢敌面相逢？这进去还是此言方好，若说差了，才这伙小妖有1两个倒走进去听见，却不走了风讯。 你看他存心来古洞，仗胆入深门，毕竟不知见那老魔头有甚凶吉，且听下回分解。”